你好，我是齐元强，为你带来学院新闻。首先关注国内疫情时期，我国今日新增4239宗冠病确诊病例，包括12宗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病例2623816宗，今日有5200人康复，累计康复病例2527052宗。目前有511人在康复病房接受治疗，261人需要呼吸辅助器。此外，今日也新增3个感染群。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今日为2021年至2030年国家团结行动计划，以及2021年至2025年 Kami at 马来西亚一家团结计划主持推介时指出。2021年至2030年国家团结行动计划是为了恢复国家廉洁五项廉洁中的最初团结梦想。首相讲，国家廉洁是以1970年8月31日宣布，其是全民国人生活方式的基本文件。通过国家廉洁涵盖的种族之间团结同和谐廉洁，建立团结稳固的多元种族社会。另外，国家团结副部长达杜哈里玛·穆罕默沙迪指出，2021年至2030年国家团结行动计划，以及2021年至2025年卡米尔马来西亚一家团结计划，是根据真实的研究所拟定，并将基层社会同社区领袖的看法纳入考量。其讲国家团结行动蓝图，共拟定57项项目，以实现所指定的五大策略。该五大策略为：维护群组立宪制，建设珍惜同奉行团结的社会，强化社会建设的公平同公正，改变同包容对待宗教同文化传统差异，通过科学、公益同革新建设进步社会。马来西亚一家演出金将从明年1月1日到31日开放并符合资格，同时也无批列入政府演出资料库的国人提出申请。财政部体育副部长马马沙哈·阿卜杜拉表示，该演出金会在一年内发放4次，而第一次的发放日期预计会在明年3月进行。更多详情可浏览内陆赛事局官方网站。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talingi 指出，该部门方言到了明年，全国有15200名向其商贩使用电子钱包营业模式。他说，为了实现这项目标，贸销部将同地方政府合作，在各处推广人处事物化创意。他表示，这项创意将确保小商贩不会同主流脱节，以及协助内陆地区的小商贩能转型到事物化营业新模式。除了传出市场食材价格包装高达200%后，国内贸易及消费事务部从差不多一起在全国展开巴萨行动，以减管国内食材出价。副部长达杜罗索瓦希指出，在差不多一个行动中，出发人员在全国所有分销网络集团，包括供应商、批发商同零售商，检查了43家店面以及131项物品。他说，苗小铺目前对消费者同商家调试物价高涨的问题掉以轻心。同时，其多媒体铺长丹·斯·阿诺穆沙指出，该铺门将会同沙劳越政府进行讨论，是否有需要让72届沙劳越先给休闲人在政府官方电视台同天台宣传。他说，通信铺在马六甲组先期已经采取相关概念，目前正处于事后分析过程。另外，沙劳越政党联盟主席丹斯里阿邦扎里奥班感谢土团党同国政不安排候选人出征第12届沙劳越选举，并认为两 嘅名堂嘅劇天顯示出幾多年友好嘅精神。以上嘅客人新聞係由陳志斌編輯。